丽新北京。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巴金的散文《繁星》。 藏族作家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2009年3月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其主要作品有诗集《冷魔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散文《大地的阶梯》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了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当时他年仅41岁，成为有史以来茅盾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可见起点之高。和阿来的其他主要作品一样，《蘑菇圈》也是以汉藏文化过渡地带为背景的作品，赋予神秘的美感。小说的主要故事是这样的：上世纪50年代，藏区人民刚刚迎来新政权不久，少女思炯因为会说汉语又会写一些汉字，被招进工作组，还送往干部学校去培训。对于思炯来说，进干部学校学习2年后就是真正的国家干部了。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事件改变了思炯国家干部的前途。思炯的哥哥法海在寺庙里当烧火僧人，政府意欲对这些僧人进行改造，但法海却在那时被莫名其妙的秘密拘起来。工作组认为法海躲进了山里，于是让思炯在山里寻找。思炯在没有法海的山里寻找了1个月，空手而归，于是自己收拾行李，切断了国家干部的生活线路，肚子里怀着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野种回到基村，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着一个纯粹山民的孤单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山中的一个秘密，蘑菇圈，一个生生不息的蘑菇的生命之源。儿子胆巴陪伴着思炯度过一个又一个孤寂而冷清的年月。儿子的父亲是谁与蘑菇圈的存在这两个秘密始终萦绕在思炯的生命中，不为时代所动，正像藏区人民心中的宗教和雪山的灵魂，在时代的冲击下虽然摇摇欲坠却顽强坚守。也正是这样的秘密赋予了思炯强大的人性力量，给予思炯一种从容而淡然的生命姿态。然而无论是如精灵一样的蘑菇圈，还是人性晦暗中的胆巴，在市场经济这个所谓现代化的强力侵入面前，那个摇摇欲坠的状态终究难以维系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蘑菇圈。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那一年胆巴在五一节结了婚，不是当年刘主任介绍的那一个姑娘，这个姑娘是胆巴自己在文化宫的舞会上认识的。姑娘的父亲就是县里的副县长。那次舞会上，那个姑娘说，我知道你就要成为我父亲的同事了。一次她到县里开完这位副县长召集的协调会，散会时她都走到门口了，副县长发话，胆巴局长请留一下。副县长端详了她半天，说，我想问你一句不该问的话。胆 丹巴不言语，等他发话。副县长说，听说你是一个私生子。丹巴很平静说，阿玛斯炯没有告诉过我父亲是谁。副县长手指轻扣着桌面说，美中不足，美中不足。好了，我告诉你吧，我家姑娘看上你了。丹巴便想起了舞会上那个眼光明亮的姑娘。副县长又说，好吧，你们可以交往交往，不过你要记住，我们可是规矩人家。他就开始了和副县长叫做俄玛的女儿的交往。俄玛是组织部的一般干部，第三次见面就坦率地告诉丹巴，他父亲说要么自己努力进步，要么找一个进步快的丈夫。他怀着柔情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愿意选择后者。丹巴很吃惊，吃惊于这个姑娘能将这功利的坦率与似水柔情如此奇妙地集于一身。交往日久，拥吻缠绵，彼此探索身体时，俄玛对着他的耳朵呢喃，你说我能不能把你脑子里别的女人赶走。丹巴说，已经只有你了。俄玛吹气如兰说，那么那个你刘叔叔家的丹雅呢？丹巴很吃惊，你怎么知道我想过她？俄玛说，她那样的女人，没有女人的男人都想过她。丹巴便继续向俄玛的身体进攻，到了最关键的环节，俄玛从床上起来理好衣服，先生，这一步必须等到我确定你是我丈夫那一刻。丹巴有些尴尬，也有些气恼，你守身如玉，却又这么懂得男人。俄玛回答，你以为必须跟男人上床才能懂男人吗？松茸季降临之前，丹巴结婚了。 已经从县政协退休的刘主任来参加了简单的婚礼，丹雅也来了。刘主任端着酒杯上来，说的却不是祝贺的话。他说，我退休了，闲不住，也想弄弄松茸的生意。我是老基村了，就在基村搞个收购点。丹巴知道并不是他想做什么松茸生意，是想做这个生意的丹雅在背后怂恿。丹巴只好告诉他，县里马上要在基村搞个松茸合作社，这样有利于保护资源并防止恶性竞争。刘主任当然不高兴，说你不必在这个时候如此答复我。丹巴心里当然很过意不去，接下来他在基村亲自抓的松茸合作社试点失败了。村中老人对他说，合作社我们都当过合作社的社员，小子你还想让我们再饿肚子吗？回家问问你阿妈思炯，他是怎么成为蘑菇圈大妈的吧。丹巴还是坚持召集全体村民开了一个会，说明此合作社不是彼合作社。有人假装听懂了说，好啊，阿妈思炯的蘑菇圈里的松茸就是我们大家的了，全村平分松茸的钱。阿妈思炯可不客气，那你们偷砍树木的钱，做生意挣的大钱，都要大家来平分了。丹巴在村里待了三天，一户一户地劝说，也没有什么结果。 这件事情也就黄了，书记和县长都是老干部，见此情形并不为怪，好多事情不是我们想不到，而是确实做不成啊。丹巴这话也是为他们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开脱的吧。丹巴在心里把合作社的事情放下了，带着新媳妇俄玛回家了。阿玛斯炯拿出一套花了将近10万块钱买来的珠宝送给儿媳。阿玛斯炯说，你要看好丹巴，他是个傻瓜，只不过是个善良的傻瓜。是的是的，我也是个傻瓜，但也不会傻到把钱白分给大家。俄玛换下一身短打，穿上藏装，戴上阿玛斯炯用松茸钱置办的红珊瑚与黄蜜蜡，脸上的喜气和珠宝相映生辉。阿玛斯炯因此抹了眼泪说，这座房子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呀。他温了加了酥油的青稞酒，悄声对俄玛说，就在这座房子里，就在今天晚上，你给我怀一个孙子吧。那天晚上临睡时，阿玛斯炯亲手给儿子和媳妇铺了床铺，自己却不睡觉，坐在院子里，身边放了一壶酒，在大月亮下摇晃着身子歌唱。 半夜醒来，胆巴听见阿玛斯囧在院中歌唱，正要起身下床，却被俄玛缠住。阿玛可是给了我一个大任务。胆巴复又倒在床上。老太婆跟你嘀咕什么来着？老人家要我和你今天晚上给他造个孙子。胆巴笑了，不是一直造着的吧？那就再造一次吧。 那个晚上，他们给阿玛斯囧造孙子，真是造得轰轰烈烈。启明星刚刚升上天际，阿玛斯囧轻手轻脚上了楼，扒开了火，用陶罐喂了块上好的藏香猪肉，然后上山去了。林子里飘着雾气，阿玛斯囧第三次停下来，倾听后面有没有脚步声。确信身后什么都没有时，他钻进了林子。这时雾气散开不少，他看到蘑菇圈中已经新出土了十几朵蘑菇，但他并不急于采摘。阿玛斯囧拂去一些栗树潮湿的枯叶，一块石头在他手下显现，他在这块石头上坐下来，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用甜蜜的声音说，我不急。他静静地坐下来，袍子的颜色接近栗树树干的颜色，也很接近林下地面的颜色，只有一张脸洋溢着特别的光彩，那光彩使得有轻雾飘荡的光线暗淡的林中也明亮起来。他坐下来，听见雾气凝聚成的露珠在树叶上汇聚滴落，他听见身边某处泥土在悄然开裂，那是地下的蘑菇在成长，在用力往上，用娇嫩的躯体顶开地表，那是奇妙的一刻。几片叠在一起的枯叶渐渐分开，叶隙中间露出了一朵松茸褐色中夹带着白色裂纹的尖顶，那只尖顶渐渐升高，像是下面埋伏有一个人，戴着头盔正向外面探头探脸。就在一只鸟停止鸣叫，又一只鸟开始啼鸣的间隙之间，那朵松茸就升上了地面。如果依然比作一个人，那朵松茸的菌伞像一只头盔，完全遮住了下面的脸，略微弯曲的菌柄则像是一个支撑起四处张望的脑袋的景象。就这样，一朵又一朵松茸依次在阿玛斯囧周围升上了地面，他看见了新的生命的诞生与成长，他只从其中采摘了最漂亮的几朵，就起身下山了。他在平底锅中化开了酥油，用小火煎新鲜蘑菇片的时候，他听见了儿子和媳妇起床了。听到媳妇娇媚的说话时，阿玛斯囧真的眉开眼笑了。当他们按城里人的方式完成繁琐的洗漱时，蘑菇也煎好了。他在卧房中换好被露水打湿的衣服时，胆巴和他的新媳妇正吃得眉开眼笑。他看见媳妇把松茸片夹进儿子口中，阿玛斯囧幸福的脸上露出了难过的表情，他们身上还散发着男欢女爱过后留下的味道。胆巴对妻子说，瞧瞧，阿玛斯囧为你打扮得像过节一样。 好了，阿莱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蘑菇圈》，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在小说中，蘑菇圈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存在，既象征着斯囧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又象征着他丰富的人性。这种力量使得一个普通的藏族少女在经历沧桑时仍然保有极大的善意和自由。她并不把这个蘑菇圈据为己有，但他呵护这个秘密是为了更好地对待别人。对于作者而言，斯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他以极大的善意来描绘世事。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巴金的散文《繁星》。1923年，19岁的巴金和三哥依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从四川到了上海、南京，考入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在学习期间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著名的五卅运动对他影响较大，他的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1927年1月15日，他乘法国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先后同船的中国学生共九人。他去法国是为了学习经济学，向西方找真理，进一步研讨无政府主义理论，考察欧洲的社会活动。法国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流亡者的庇护所。2月18日，昂热号游船抵达马赛，19日巴金抵达巴黎。